今天的开场，好，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经典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新平，请不必再等。这首歌是电影《春娇与志明》的片尾曲，呈现出初始暧昧、暗恋、表白、热恋、吃醋、七年之痒、分手、遗憾、重逢的十种爱情状态。时间能够冲淡一切，也能够证明一切。有些人就是注定在一起的。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，每听一首歌都会想念一个人，每听一遍都有不同的感觉，每首歌呢同样都是一个关于你我他的世界。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车继玲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 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，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。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猜透，为何人生淡薄。风雨之后所谓拥有，萍水相逢，你却给我那么多。你挡住寒冬，温暖只保留给我。风霜寂寞凋落在你的怀中，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闪烁，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 会拥有。萍水相逢，你却给我那么多，你挡住寒冬，温暖翅膀留给我。风霜寂寞掉落在你的怀中，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深锁，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深锁，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